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第16篇，加农。加农啊，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的时候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哼，一点儿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就叫京生。我还遇到过一个叫金金的姑娘，她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加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加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加边沟生活过的那些日子，想起加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加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加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加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情。我是1958年的3月份化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先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20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个商人那时候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父亲让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去读兰州大学的中文系。我在兰大读了2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号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4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里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滩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我心里就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呢？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 河西走廊还没有解放呢，我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儿行啊？我正发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呢？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说，你的情况跟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候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就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就说，好啊，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的时候，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也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以干呢？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就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黄庙那儿去报到。黄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我和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纳秀云和历史系的陈玉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俩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我们才学习了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玉明去了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玉明和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查员，我和纳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1951年我和张宗昌就结婚了。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了19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 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后多次再版。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有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哪儿。我自己呢，也是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倒也没挨过什么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化成了右派。真的，我化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张伯钧，他当右派那是有原因的，他跟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还有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着。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吗？我可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我说，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跟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做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的有点偏激，叫我检查就检查呗。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想和共产党对抗到底呀，散会以后就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这个局长啊，是个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一把椅子离得很近的坐着，色眯眯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征，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张宗昌已经化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溪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征是老公安，认识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他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说齐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他男人已经化成右派了，他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他再搞成右派了。黄征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就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化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的确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我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这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那局长可是火了，就跟秘书说，哎呀呀， 这个女人可真是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呢。这一来，她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她话的只有三个，她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呀。于是她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加边沟劳动教养。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跟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过了一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加边沟的手续的，就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加边沟干什么去啊？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以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长的了，我再去姐夫的屋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李秘书就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第二天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加边沟。那天是3月8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在我的记忆中，加边沟农场有3000人劳动教养，大部分都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这3000人当中有19名女右派，19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纳秀云。我到加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5、6名女右派，大批的男女右派是4、5、6、3个月送到加边沟来的，以后又零零碎碎的来了一些人，那是没有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6月底来到加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当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呢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化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加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呈很大的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我们19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那种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面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子和另外几间房子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了。墙那边的几间呢，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是比男右派强多了。那些男右派都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12、13个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里 就住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我和纳秀云、李怀珠还有窦维科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纳秀云，我前面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跟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玉明也是在内部肃反以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玉明57年也化成右派，送到加边沟劳教来了。纳秀云是在公安厅化成右派的，也来加边沟劳动教养。他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化成右派以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窦维科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23岁，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刚到加边沟的时候，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20几岁、30几岁的人，49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是解不开，想不通啊，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呐。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他化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加边沟的，因为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可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她丈夫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的时候，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加边沟来了。她进了加边沟不久，丈夫就跟她离婚，并且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要陷害她。